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89集。魏大师想，我不佛系，我有三个徒弟。秦冉愣了一下，周山也咳了一声。研究学术的，读研的，整天待在实验室的，秃头的的确是不少，可数学系也有两个秃头教授啊，实在没有什么说服力。秦冉是铁了心要学自动化，周山跟数学系的院长都看出来了，两个人最后也是无功而返。程俊见三个人聊完了，才抬了抬眼眸，很懂礼数的询问道， 两位要留下来吃饭吗？ 数学系的院长受挫，半点也没有想留下来吃饭的打算，他无力地朝程俊挥挥手， 不了，我回学校。 走到门边，他回头看了一眼秦冉，秦冉这低头拿着筷子认认真真地吃饭，院长他有点扎心呢。周山跟院长走后，程俊关上了门，看向愣在原地的程温如跟李秘书，十分客气地询问， 两位不吃饭吗？ 程温如跟李秘书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一言不发地坐到了餐桌上，跟程俊、秦冉等人一起吃饭。厨师也是个有眼力的，看到程温如跟李秘书过来的时候，已经顺带做好了两人的晚饭。秦冉要上去练琴，最先吃完，就跟几人告别，直接去楼上了。等秦冉去了楼上，程温如才看向程俊，眯眼。 周校长他们是怎么回事？ 他以为秦冉小提琴这么牛逼，是学艺术的。 这个。 程俊慢条斯理地夹了一筷子青菜，不太在意地开口。 他数学物理都满分，两个学院打起来了吧？ 程温如继续沉默不说话了，一边坐着的李秘书想，听听是人话吗？又一个星期之后，小提琴协会二楼考级处，两个老师看向秦宇，又低头看了一眼资料。 秦宇，你确定今天考核六级？ 确定。 秦宇抿了抿唇，直接开口。两个老师惊讶地相互对视了一眼。 好，你开始。 他们本来估计秦宇要到八月底表演赛的时候才会考级的，毕竟那时候会稳一点，没想到他考得这么快。十分钟后，秦宇从考核室内出来，外面田逸云紧张地看向他。 师姐，你过了吗？ 秦宇看了他一眼，淡淡地笑了一声，语气也是漫不经心地说道， 过了。这么快？ 田逸云当即兴奋，低头拿着手机在群里大肆渲染。秦宇任由他说话，自己坐到电脑边打开网页，网页上的排名已经发生了变化，高级学员秦宇五级已经变成了高级学员秦宇六级，而下面依旧是高级学员秦冉五级。秦宇坐在电脑面前看了好半晌，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。二楼练习室，这两个星期王子枫已经不声不响地摸进了各种群里。秦宇考到六级的消息似乎给了田逸云那一派强烈的镇定剂，他考到六级的消息被大肆宣传，汪子枫自然也刷到了，腾的一下站起来，十分意外。 秦宇竟然达到了六级了？ 田潇潇也放下小提琴。 这么快？ 确实很快。 王子枫点点头，然后又想了一下，说， 我现在四级，勤学苦练的话要到年底才能考到五级，至于六级，明年年底才会有希望吧。 严潇潇来小提琴协会主要是为了镀金的，不过因为秦冉跟魏大师，他也存了好好学小提琴的心思。其他的对于秦玉到底多少级他不太感兴趣，哦了一声就直接转开了目光。秦冉不太管两人在说些什么，他只是坐在窗户边拧着眉头在试音。就是这时候，训练室的门滴的一声响，门被打开了。田潇潇跟汪子峰都忙不迭地站起来，看向了魏大师的方向，立马变得震惊起来。 魏大师， 魏大师。 魏大师朝他们微微颔首，笑得依旧和缓。 最近两天学习的怎么样？ 学得很好。 田潇潇跟汪子峰都疯狂点头。外界抢破头都抢不到魏大师的一节课，他们每个星期都能免费坐着听好几节。田潇潇跟汪子峰每天都会准时来训练。田潇潇都暂时放下了公司里的一人形体课了。经纪人跟他聊过这件事，不过田潇潇一直都没有通告，到最后温姐也没有说什么，就让田潇潇在小提琴协会自由生长了。反正也就这暑假一段时间，等开学了，田潇潇还是要回表演系的。秦冉也放下小提琴站起来。还行。魏大师收回目光笑了一声，又继续给三个人上了一节课。等课程结尾的时候，他才收起了书。坐在椅子上，魏大师没有走。三个人都知道他有话要说，就坐在凳子上看着他。魏大师手指敲着桌子，沉吟了半晌，才看向三人。 今天上午的公开课都没去吧？ 没。 汪子峰举手。 知道您下午来授课，我们都没有去。 嗯。 魏大师继续颔首道。 那我就跟你们说说下个月的表演赛，涉及到进修学员，只会选择其中一名。我希望你们三个人都能参加。 汪子峰抱着小提琴，他是魏大师的迷弟，疯狂点头。 好的，魏大师。 田潇潇慵懒地笑笑。 反正我也就是去凑个数。 魏大师的目光最后看向秦闪，秦闪的手搁到脑后，也点了点头。哦。 啊。 魏大师跟三个人说完，才留了新的一张训练表，然后出来。文英正从楼上下来，看到魏大师停顿了一下。 魏大师，怎么样？ 魏大师气定神闲地开口道。 三个人都同意了。 那就好，今天上午戴老师那一行人可得意了。 因为秦宇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，这么早就考到了六级。魏大师的手背到身后笑笑。 暂且再让他们得意一段时间。 还真当他这么佛系呢，几年不收徒，那些人都快忘了他魏林教徒弟也是不输于任何人的。 那汪子峰跟田潇潇两人？ 文英想起了这两人。魏大师按了电梯门，电梯门开了，魏大师走进去，语气挺淡的说道。 资质差了点，可以做个普通弟子。 这几天魏大师天天抽时间来给秦冉他们讲课，发现秦冉跟那两人关系不错，这三人也偶尔会交流。汪子峰跟文英性格有些像，都是小提琴的狂热粉。他的一天不是在学小提琴，就是在学小提琴的路上，是个勤奋程度比秦宇还要高的学生。但秦宇那么努力，主要还是为了名利，汪子峰却只是热爱小提琴，所以两人学到最后的效果并不一样。魏大师很满意随机分配的效果，给了秦冉一个勤奋的榜样。至于田潇潇，则是有些偏向于秦冉，他对小提琴也是无所谓的态度，得过且过，这样也能达到三级， 魏大师觉得田潇潇本身的天赋也是极其不错的。不知道这三个人在一起训练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。淡淡想着，他有些期待下个月这三个人给他的惊喜了。一个多月后，小提琴协会，黛然神清气爽地站在大门口，一辆黑车在大门口停下，里面下来几个外国人。 恩格先生。 黛然往前走了两步，迎上去。 我是黛然，这一次主要是负责接应您。 正是之前在秦染拜师宴上出现过的恩格先生，也是 M 州协会这次招会员的主要裁判官。 戴老师。 恩格先生跟他打招呼，一边跟着黛然往小提琴协会里面走，一边跟黛然打招呼。 这次你们推荐了几个学员？ 20个人。 这些学员都是协会里不足25岁就达到4级以上的学员，各位老师早就提交了自己的学生名单。 20个。 恩格先生挑眉道， 你们今年的推荐学员人数不少啊。 以往也就15个左右。淡然笑了笑没说话。可不是吗，魏大师连一个3级学员都推上去了，人能不多吗？很快两个人就到了小提琴协会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